金钟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翻嚟第二节讲古邦，继续讲呢个嘅当代大国外交第二节。咁樣樣嗱，咁啊上節就講咗三個大國，個基本上嗰個嘅叫做外交哲學啦，咁樣樣。係。咁啊，而家就可以做一啲嘅，即係揾啲做一啲 case study 咯。 係啦。我哋先講翻烏克蘭先。 係。 嗱，烏克蘭咧，整個問題咧都發生咗年幾啦。 係。 飛機炸一隻行雲航，客機炸一隻落嚟。 係。 係咪先？ 嗯。 嗱。但整個情況烏克蘭咧，而家個情況都冇改善過。係。係啊，成日話停火，跟住之後又打翻㗎啦，跟住互相指責，又話你打我，我打你㗎啦。係。其實咧，當咧歐就當歐洲或者美國或者美國呢啲國家咧發現咗咧俄羅斯嘅企圖之後咧，其實已經太遲啦。 係。 因為咧。因為已經人哋已經行動咗啦。 嗯嗯。 佢行動咗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永遠，佢哋咧基本上咧，佢已經係冇興趣同你傾嘅。 嗯哼。 或者扮同你傾嘅啦。係。係啊，嗱好簡單嗱，去到佢攞咗克里米亞公投獨立咗之後，再拼入翻俄羅斯聯邦，跟住然之後到又跟住嘅時候，其實已經我可以咁講，大局已定啦。 嗯。 基本上你而家做乜都冇用。 係。 佢只係不斷咧，就係咧，而家佢要做嘅嘢咧，就係咧，不斷咧，令到咧，佢不斷令到你咧，令到你咧，就係咧，不斷咧，好似冤鬼咁冤住你烏克蘭。係。係啦，就成日同你喺東部起衝突。 嗯。 當然啦，佢亦都可以利用，因為嗰啲係親俄羅斯民兵，佢可以亦都令可以令到克里姆林宮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嘅。 關我咩事啊？ 係啊，你揾佢啦。 有咩事斬死佢？我揾我。 嗱，時不時咧，佢又可以做，佢又可以轉變個身，就做中間人噶噃。 我嚟同你傾下咁樣。 唔係啊，佢揾個中間人，跟住揾佢，喂，嗰邊我叫咗，嗱，你要叫佢，我已經叫佢唔好喐噶啦，咁樣。 講咗噶啦，咁啊。 係啊，講咗噶。 一轉頭又唔關我事啊。 係啊，咁你又真係冇去扶噶喎，講真嗰句。 嗯。 但你係唔係？嗱，你一係就支持烏克蘭，同佢揼過。 嗯。 同嗰啲民兵揼過。 係。 打到佢轉。咁但係打到去住個效果後果咧，你就唔知道。 嗯哼 佢嘅 reaction 會係點樣？ 係。 係啦，如果佢嘅 reaction 係同你搏命咧。 嗯哼嗯哼。 咁你其他歐洲國家係咪跟住同人搏命咧？ 係。 係啦。而家佢就係靠呢一樣嘢繼續同你周旋落去啫嘛。 嗯哼 不過佢喺個佢利用快刀斬亂麻嘅方式令到。令到個局定咗落嚟之後咧，你哋根本上咧，你哋冇去扶，甚至佢又仲要打兩手牌， 嗯， 係啊，非常 pragmatic 噶， 嗯， 所以呢一種嘅方法先行動再同你講數，佢打呢種打死狗講解嘅方法咧，中國人經常都有嘅，但係呢樣嘢不過俄羅斯人係發揮到淋漓盡致嘅， 嗯哼， 從前如此，今天也如此，從前嗰對啲東歐國家亦。都如此。 但今天其實你即係你講開講中國咁，其實就睇嚟而家中國就唔係好，即係中國外交上睇嚟就唔係好用到呢樣嘢。係 啦，而家你乜都做唔到㗎，你睇到㗎。 其實最主要其實係咪因為實際上其實俾人攣住個 spring pocket 咧，太多地方。 係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哋永遠係講咗先行動咧，其實係老底嘅。 其實係啊，你咪做下就同阿媽個過去嘅啫嘛，爛仔同爛仔打架一樣啫嘛。 嗯，冇底嘅。 爛爛仔打架一樣，你越係講就越係唔會打，真係要打啲，一嚟啊萬牙啦。 係啊，你好。 即俄羅斯搞克里米亞，使問過你？ 使問過你嘅咩？ 係咪先？ 你有冇警告過你先？ 冇啊，沒有説過任何事。 冇説過任何事，都淨係話喂，大佬，你選個總統出嚟，叫推翻佢。推翻佢咁啊，跟住揾我嚟救命嘅啫，最多係講呢啲嘅啫喎。咁跟住然之後話啊，你玩民主，我就玩另一套民主。 係，我就分裂你個國家，我都係民主。 我直情叫入邊嗰啲俄羅斯人咧，親俄啲人咧， 起嚟 搞獨立。 係，起嚟搞獨立。我都係民主。 我度係啊，我夠曬民主啦。 公投啊嘛。 公投嘅喎，大佬。